我闭着眼，凭习惯从床头柜上摸索着拿到手机。睡意迷蒙间，只觉得手机的手感不太对，脑袋就像宿醉过一样昏腾，思维凝着成了一锅浆糊，仿佛有人趁我睡着灌了我二斤假酒。我眯缝着视线，对着锁机的手机屏幕输入了沈鱼的生日，然而手机抖了一下，提示我密码错误。这密码我用了一年多了，单手盲输都不成问题，怎么会出错？我摩挲了一下手机的边框，锐利的机身再度令我觉出这手机有异样。被我抱在怀里的被子有种好闻却陌生的雪松般的清香，我顺着手边陌生的真丝床单看向陌生的铁艺床头柜，对着陌生的室内环境发了半分零三秒的呆滞后，翻花绳的脑神经嗡的一下绷紧，彻底的清醒了。我靠，我像个突然被接了符咒的僵尸似的直挺挺地坐了起来。在我手边的地板上扔着一套衣服，我忍着头痛确认过之后发现这并不是我昨晚脱掉的衣服啊，当然这样的衬衫西裤款式也不是我男朋友沈鱼的着装。我慌了，第一反应是我犯了作风上的错误，被子随着我坐起的动作滑了下去，随后我又顿住了。这是一具完全褪去了少年感的身体，肩背宽阔健硕，腰腹紧实的肌肉线条充满了劲韧的张力，明明从骨相上来看还能看出是我自己，却又强健得多。手背上那道昨天打篮球时磕出的血痕凭空消失了，然而手臂上那点位置不变的痣又在提醒我这就是我。我拿起手机想从屏幕反光看一下自己的脸变成了什么样子。哎呀，这时代在进步，先前密码错误的手机识别到了我这张充满煞气的脸，用面容 ID 解开了锁。眼前的昏花还未散干净，这手机上的文字在我面前诡异地波动着，笔画执着地冲我张牙舞爪，排列成了一串我不能理解的日期。日期显示我这一觉睡了六年。我躺了回去，重新换了一个姿势，然后睁开眼。无效折腾了一番之后，终于可以放心的崩溃了。尽管我上学时不学无术，这小说读物还是看过几本的，我不得不从醒来的种种异状认清现实，我穿越了。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南烟落秋制作的现代纯爱有声剧穿越后我追妻火葬场了，作者暧昧散尽，第一集我穿越了。19岁的我穿越到了6年后成为了25岁的我，我的内心是极度拒绝的。哎，我的身下是一张很大的双人床，从我老实巴交地睡在床的一侧和另一侧床单的褶皱的痕迹来看，应该是有人跟我同床共枕过的。难道？我脸上不合时宜的一红，从我误以为自己犯错到穿越之后与伴侣这一跨度性的发展，都令我急切地想与沈鱼取得联系。沈鱼，对，我要找我的沈鱼。我翻弄着这个任我为主的电话，手机里的通讯录十分的庞杂， 一眼滑下来啊，全是顶着各路百家姓名号的老板还有老总。我翻到最近的通话列表，看到了备注为爱人的联系人，立即拨打了过去。我拨打时是那样的笃定，沈瑜是我认定的另一半，从前是，那以后也会是。 小鱼，你在哪儿？ 我无措，我茫然，我慌得一批啊，我甚至有点委屈。 李宇正，你是不是打错了？ 这声音听着清冷，不是沈玉。我怀着手机瞎他妈认主，这不是我的手机。可是对方却凭着声音认出了我。我正无言着，这卧室的门就被推开了，有个男人维持着接电话的姿势走了进来。这个男人长得真是好看，他穿着一件与肤色对比鲜明的深色睡袍，质感极佳的绸料垂坠而轻薄的拥在他的身上，腰间的细带掐出一截易被掌握的腰线，身形挺拔，五官出挑，眉眼轮廓像被刻刀勾出来似的，英气又凛冽，就连眉峰处那道将眉截断的疤都长在了我的审美上。大抵是我打量的视线与两人间某种心照不宣的交流方式产生了混淆，男人抿了一下唇，没有深究我打错电话的事，以迎合的语气问着， 还想做吗？ 我这才发现对方松垮的睡袍领口处满是欢愉过后的痕迹，我就跟共感了一样，后背上的抓痕突然火烧火燎的痛了一下，我整个人都毛了。我怎么能有别的爱人？我怎么可能和别的人在一起啊？我怎么能和别的人上床？我突然有一种醉酒后和陌生人乱性的感觉，太糟糕了。我想我的表情肯定很难看，对方似乎读懂了我的厌恶与抗拒，抬手将前襟拢严，沉着眼睫看着我。我是你什么人？被问及的人想起昨晚为爱和谐时被面前这混蛋逼着叫老公时的场景，耳朵间有点热，但还是很放得开的喊了声 老公。 咱俩在一起多久了？ 两年。 我操，我不禁暗骂，所以我至少在两年前就把沈玉给弄丢了。我的心脏揪痛不已，内心的翻涌着仿佛上演一出哪吒闹海，剧烈起伏的情绪令眼前一阵阵的发黑，整个人就像被挑去了龙筋，拔掉了逆鳞，摔进了不见天日的江海里。